身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我是特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现金券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喺我哋啲实体店或者啲网就用一个折头就俾咗啲现金券我哋，咁然后咧我哋咧就喺个网度或者实体店嗰度买嘅现金券咧就系咧当现金用嘅，佢嘅限制咧系非常之少嘅，唔系冇限制，譬如话你唔可以结婚摆酒用现金券嘅，就我哋会写明噶啦。咁今年咧我哋搞个好大型嘅颁奖礼，35个招牌嘅城市，300多间城市，有传统嘅酒楼啦，个日本菜啦，韩国菜啦，茶餐厅啦，泰国菜啦，咁因为有300多间咧，其实咧一定有一间喺你附近。咁食广东菜嘅有10多间美心可以去嘅，生记啦，稻香集团啦，聚福楼金阁啦，金恒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鲍鱼啦，就海底捞啦，小肥牛啦，啊半岛鱼港啦，阿翁火锅啦。咁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係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你慳到啲錢，點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 喂，好啦，翻到嚟啦，土伯终于回归啦，系嘛？呢、這个礼拜终于吓，即系两个节目都即系翻即系归位啦啊！ 其实我好痛苦啊， 有几痛苦啊？ 大佬一个礼拜做两镬节目，大佬边有咁多料 fit 落去啊？ 哦，咁样咁 嗱，好大压力嘅。 我见你礼拜二啊，同阿徐少华啦、徐伯啦讲咗咁多呢一个风灾过后嘅事情，咁但系其实。 徐少华做节目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即系佢每一次都摆支酒喺度招呼。 哦， 我原来发觉咧，我已经系退步咗咧。 我以为你冇抗拒。 我到第三节咧，就已经系嗡嗡地噶啦，已经系。 OK， 最大呢个问题。 唉，即系我上次啊，同阿毛哥做节目啊，我摆支，我 威士忌啊， 系咪威士忌？你唔记得做乜嘢？唉，即系净系摆一次啫嘛，已经俾阿昂伯嗰啲咧，就重点喺度讲啦，次次喺度讲啦。 预酒 系啊，点解你知佢系 fans 嚟噶嘛？集集都睇噶嘛？即系如果你喺呢一个阿毛哥嘅节目嗰度屌佢老母咧，佢一定听到嘅，其实系咁、所以咧就真系 所以其实阿毛哥咧，我系佢嘅仇人，我唔敢代表佢啦， 亦 都唔可以代替佢啦。其实佢应该 ignore 呢个人 啊。 系咪？同埋睇少啲 Facebook 咧， 佢 ignore 佢嘅，其实系。 即系阿细龙话呢个老人遇上 Facebook 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嚟嘅。 系。咁但唔系啦，咁我见到呢排咧有个老人家咧都好踊跃啦，即系上 Facebook 同埋骂战，即系嗰个就系冯检基嘅。咁我甚至乎见到佢同阿边个啊，即系而家阿即系荣升咗呢个验楼师嘅 Vincent Lam 咧，就喺度 开拖啊。 系唔知佢唔知喺度讲乜嘢。 B 哥都有份喎 ，share 一个佢嘅 post， 然之后咧，咁啊，冯检基喺下面回，年轻人，你做咩咁口臭啊？咁 样，哦，唔系，嗱，每次 B 哥一踢冯检基咧，冯检基就一再踢翻，即系文台一个冇人听嘅节目， 系嘛， 系啦， 即系帮佢谷收钱， 即系啊咩翁乜鬼， 系啊嗰个啊， 阿翁鲍鱼啊 ，OK， 系啦，就系咁样咯。 咁不如咁啦，就先讲下呢个。冯检基、或者系刘小丽参选个问题先 啦、好。嗱，据闻咧就琴日啊，都唔系据闻，我琴日都有听嘅。咁啊，即系阿郁敏咧，咁就喺个节目嗰度开波，咁样就喺度屌泛民啦。咁、然之后就话啦，唉、哎，你成班泛民，即系包括众新闻，我平时都有俾钱你噶，系咪？即系平时都有捐钱俾你噶吓。咁、佢就闹呢一个， 即系佢基本上咧、就开口及着你。原来俾咗钱。 就因住心态啦，系嘛？ 系啊，就是、就要听佢话。 佢就闹啊杨健卿，就写一篇文，好去闹呢一个冯检基。咁啊，因为佢将两个人，即系其实将阿曾俊华就同埋啊，即系阿冯检基咧，两个人咧就拼埋嚟比较，就话阿曾俊华咧就知所即系知所进退啦，系咪？咁其实讲，即系我觉得咧，其实两者都不能够相提并论嘅。 唔系，两者可以相提并论，两个都超过六十岁。 你讲年纪啫。你讲啲可以相提并论嘅嘢嚟听， 两个一样咁老咯。 OK， 咁但系你冯检基唔同啊嘛，即系第一个系假选举，咁唔系选举嚟嘅。咁但系你冯检基嗰个咧，喂，你真系喺度牙位喎，大佬啊！ 唔系阿基，老实讲，即系我都有睇阿刘兴上嚟做上个礼拜四嗰个节目， 系， 即系佢嗰种笑声咧，其实系一个耻笑嚟嘅。即系阿基又好，或者阿钟都好啦，我听到嘅 边个耻笑边个啊？ 刘慧卿啊，卿姐啊，阿四方啊，系讲四方你先 get 到啊！屌条友， 唔系边个耻笑边个先？ 阿卿姐咯， 就耻笑阿白头钟同埋阿秃头基， 即系佢话佢对佢哋两个基本上都系好失望啊！哦，即系唔知两个喺度搞紧。 咁佢有条件去耻笑佢哋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系同一辈人。咁啊，兄姐佢自己都即係以身作则啦，係咪都退咗落嚟啦？虽然你嗰阵时话佢不情不愿啦， 我听㗎咋， 咁但係佢最后尾佢真係做到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係用呢、這个即係行为嚟去即係去做一个 judgment 啫。 其实咁样对一啲老人家嚟讲啊，即係当然如果我係尹兆坚啊、林卓廷，梗係不是美宜啦。你班老人家仲即係某程度上仲喺度不断喺度俾緊意见，係咪？咁但系从另一个角度讲，都系一件好事喎。 系 有咩可以参详下意见喎？不过孭镬就系你孭镬啫，大佬系咪？咁我觉得阿基系咪应该要仿效下效法下咧？即系我觉得阿基有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好奇怪嘅，喺成个过程里边，喂大佬，你讲嗰啲嘢丑唔丑噶？喂，第一。上一次已经讲咗，无论点都好，输赢都好，系最后一次嘅选举，系咪？跟住喺成个即系最近呢几个月嘅过程里边，喂，又喺度搞即系出书啊，又喺度批评啊郑宇石啊，又话爆泛民大镬啊，跟住就捉住呢个咩刘小丽嘅 Plan B 嚟，不断喺度即系讲咩阴点啊，剩剩嗰啲嘢。无论点都好，我事后都谂，就系呢个客观效果咧，其实系对无论系刘小丽或者系可能，但系呢个机会我觉得少嘅嘅李卓人嘅选情咧，有一个好严重嘅影响。因为就算佢出定唔出都好，喂，佢 damage is done 啊嘛，佢喺度咁系咁喺度，即系抹黑啊，基本上喺度，系嘛， 破坏团结， 喂。其实好难得咧，人哋俾人 DQ 咗，成个泛民嘅阵营嘅人系，虽然有啲可能系半心半意，但系大部分咧都系不计前嫌咧，系站在同一阵线咧去刮阿爷一巴咁啊！喂，但系睇到即系阿基嘅所作所为系好难睇嘅，喂，但系佢都嗰啲语言艺术系劲过六八九咩？呢一刻我冇谂住参选。喂，我都同大家打赌啦，冇人敢同我赌啊！我输一万都得，佢真系唔选嘅，系嘛？到而家开咗呢个盘，冇人理我啊，大佬，因为大家都估佢呢条契弟都系九成九会选啊嘛，系咪？喂，跟住咧嗰啲，即系例如佢回应阿达仔嗰啲讲法，亦都系吓死你嘅。喂，佢话佢自己收叶国华个一蚊嘅租金嘅 office 嗰度，佢话除咗佢有之外咧，会点都有嘅。咁所以咧，你当年港同盟同汇点合并嘅时候咧 ，that's why 咧，其实你即系都系一样。喂，我觉得真系比喻不伦嘅、哦。喂，初时听落去好似有少少道理咁。咁但系阿达仔，我个前两日见到佢，我话你个契弟，你系咪知噶？当年汇点，佢话我唔知噶。其实我回应到佢嘅。 其实汇点嗰啲退到七七八八啦，系嘛？ 同埋汇点都已经系俾。即系基本上唔系俾你赶走，就系即系自己走啦。 即系狄志远啊， 喂，同你合并嘅时候会唔会？ 王承志啊， 喂，你估你系总统啊？你系总理啊 ？Declare interest 啊，将自己嗰啲所有嘅资产拎出嚟，喂，大佬，梗系讲政纲嘅啫，系嘛？讲日后嘅组织嘅啫，我点知你原来背后 有個 office 啊。咁呢個我覺得有道理。 其實對咗七七八八嘅喎，呢班人已經係，即係你黃成志、狄志遠， 咁就算係。你都冇理由攞一個唔好嘅例子嚟引證自己嗰樣嘢係啱㗎，係咪？ 唔係，佢個講法就最主要係天下烏鴉一樣黑，李永達唔好講咁多嘢講，咁嘅意思啫。 抽重論其實係， 唔係佢係好難頂㗎，大佬真係。你即係你為咗去參選，為咗去拆飛，即係做到咁核突嘅嘢。我哋之前兩日有個賭盤啊，就話基過唔過一萬飛啊嘛。我就话应该过嘅，虽然有人认为佢过唔到，因为咧喺而家咁嘅环境里边，佢做嗰啲嘢太核突，就唔可以俾佢拆到票。但我即系谂深一层，我得两个 point 嘅啫。第一，我觉得民协嘅人系要小心 ，existing 喺民协嘅人咧系半心半意帮刘小丽嘅。我希望我估错啊，我只系得一个引证嘅啫。点解一个人退党，佢嘅所谓嘅前党员？是会企喺佢侧边咯，好似撑场咁啊，大哥。 嗯哼， 喂，呢个系完全解释唔到嘅喎。喂，第二佢烂船都有几根钉啊，尤其是啲阿婆仔啊、公公啊嗰啲咧，咁多年嚟咧，你 serve 咗佢之后咧，点会冇一万飞啊？有一万飞，其实刘小丽已经好危险、好危险、好危险啦。 咁所以咧，就琴日阿小丽就同埋即系成班民主派啦，就喺即系刻意去揀深水埗嚟做一个即系宣布啦吓。 民协主席有冇出现啊？ 有啊，唔系民协主席就唔知啦，但系起码 我留意唔到 啊。何启明就到咗嘅。 O K， 咁佢嗰个都有个三跛喺度嘅，咁佢就话啦，明撑好，暗撑好，都唔会撑基哥咁样样。 咁即系咩意思啊？明撑暗撑， 明撑暗撑都唔会撑佢咯。其实系 好似呢句说话有少少味嘅喎，屌，咪个明撑暗撑。啊，大佬， 咪即系唔会喺后面搞小动作咯。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都 有少少此地无银三百两喎呢个说话。 咁 个 问 句呢个说话， 咁个问题就系、是、好似你咁样针对住即系阿基哥隔篱嗰堆月亮，唔系嗰堆星嘅话，咁你冇办法噶，冇得唔回应喎呢样嘢。 但系我觉得就即系而家就小丽嘅情况咧，有暗涌咧就 兵凶战危，我觉得。 咁啊开有啲奇怪嘅情况。 嗱，我觉得老共第二招咧。我純粹是推斷和估計的，他要劉小麗甚至乎是李卓人，當然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小的，是必死無疑的話，出多一個黃毓民， 是啊，我覺得是這個出一個毓民就死硬了，就不用玩了，其實 兩個就算拿不到一萬，每人拿八千七千，你都夠死了， 不是亦都可以這樣看的， 很簡單的嘛， 是 我估的而已，我推論的而已，每人給一千萬他 OK 出來選，咁啊，使就使唔到咁多噶，系咪？我估嘅咋，我纯粹咁啊，够噶啦！二千万买一个九龙西嘅位，对老共嚟讲系咩钱啊？ 好平添。 嗱，问题佢之前咁踌躇喺度讲啲唔讲啲嘅机嗰啲咧，我觉得吓，佢系同阿爷讲紧数。 嗯哼， 即系你阿基啊，基啊，三百个得唔得？ 屌你啦！ 咁你要几多啊？咁样，唔系，所以佢咪扯战扯退，扯战扯退咯。我事后嘅分析啊，而家就肯定实出噶啦。好彩咧，嗱，而家佢今次就讲到明，就系、是、因为如果 DQ 咗刘小丽，就李卓人嗰阵时候会出。嗱，我就惊一样嘢，就真系佢真系收到风咧，就真系刘小丽会 DQ， 佢先会咁讲。同我原先的估计咧系有少少差异嘅，我估如果阿爷能够一夜打低你嘅话，你就有得刘小丽继续去嘛。 嗯， 但系似乎今日汤家骅系漏咗风声出嚟噶嘛，佢话唔系在于你讲自决嘅问题，系在于拥护基本法嘅问题。而上一次嘅 DQ 案里边嘅判决咧，已经话你系冇拥护基本法嘅成分喺度。嗱，我所以结合两样嘢咧，阿基话如果刘小丽嘅 Plan B 係李卓人嘅話，佢會出。第二就係湯家驊話，重點係在於不擁護基本法。咁啊，真係有可能。我認為機會低嗰個咧，李卓人有機會上。跟住咧，其實李卓人上咧，反而係對成個戰情有少少不利嘅。因為點解李卓人都係六十啦？ 嗯， 即係你打阿基老人。是冇意義噶嘛，係咪啊？劉小麗四十幾啫嘛，四十頭到啫嘛，如果冇記錯，好似係。所以 我估计吓，即系而家咁样嘅走势，当然仲有好多嘅变数喺度咧。第一要睇下嗰个选举主任去点样 assess 刘小丽嗰个参选嘅资格啦，系咪？但系如果真系要打低嘅话咧，系唔困难嘅， 唔同嘅。 出多个黄毓民咧，系死紧。 系咁啊，黄毓民就阿毓民就一个好关键嘅一着啦。咁所以就佢就 喂佢都系攞埋领噶。 嗱，佢话就话咧，佢就唔会出嚟选噶啦。佢琴日都喺度讲咗噶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啦。佢成日都会即系 改变主意， 又加多一句说话，嬲嬲地，我真系出嚟选你班仆街咁样样。 有呢句， 即系成日都系咁噶啦。即系成日最后尾都会有一句咁嘅嘢嘅。咁但系就即系你，但系你要知道，就算佢点样去即系细神劈完话唔选都好，咁其实佢都有走数嘅前科。咁即系譬如上次呢一个杨岳桥，咁即系佢原本一开始都话撑杨岳桥噶，有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呢四个字佢发明噶嘛，咁但系即系最后尾 又系佢发明，大佬 都系佢讲噶嘛， 发明教育文啊嘛， 发明教育文 系啊，咁即系但系佢嗰次又走数嗰个又系佢，其实又系走去撑咗梁天琦，系咪？咁、即系。嗱，呢啲嘢就所以你永遠都係個變數嚟嘅，即係咁另一樣嘢就係話你頭先講湯家驊啦，咁湯家驊而家畫嗰條紅線啦，就唔係我哋可以預測到㗎喇喎，已經係。 因為嗰喂咩叫擁護基本法啫，係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喎、過去唔擁護，今日我參選嘅時候話我自己擁護，佢又唔介意我呢條數，大佬。咁咩數先計啊？ 咁又係就係同一招啦，又係將所有嘅責任就卸俾呢一個選舉主任啦。咁佢即係一定係咁講㗎啦。 同埋今次嘅選情呢、我覺得比較上一次嗰個補選呢更嚴峻嘅地方係在於咩呢？就係我喺完全係離開咗我哋預期之內。我哋最初以為即係全香港得一個九龍西嘅話，我哋可以集中火力，集中資源，一嘢就低呢个建制派，唔系好似上一次咁分散咗三个区，系咪？但似乎咧又唔系，因为点解咧？一来对手好似好早咧已经系洞悉到你大概策略系点样，同埋咧系做嘅过程里边咧系开始 sophisticated 咗。嗱，我睇几个现象啦，除咗机之外，就。你有冇發覺咧？成個本土嘅陣營咧係有異動嘅。嗱，一你睇幾個嗰啲佢哋嘅 KOL 就知噶啦。嗱，鬱文啦，老實講， 據聞佢聽日會封煙俾阿仇思達添喎。 鬱文當日一早已經請阿基上去佢個 My Radio 嗰度做節目，跟住又食餐飯喺呢個咩蓮香係嘛？跟住而家又攬頭攬頸，嗱，如果係從原則角度講啊，你咁痛恨民主黨嗰啲契弟，話佢密室談判，話佢哋出賣香港人民主，阿基有冇份嘅當日？有冇份阿基？有冇份通過2010年嘅政改方案啊？當日你同一把尺，你對得民主黨嘅話，請你繼續對埋馮檢基。OK， 出賣香港人民主嘛？我同意你呢个做法喎，系咪？我到今日都冇改变我立场噶，系咪？你做翻呢样嘢啊嘛？呢、這个人奇怪啦，黄岸贤，本来我都唔想讲佢哋，不过我讲完可能毛哥唔讲。你有冇发觉佢呢啲佢有一个咩啊？Henry Lau 啊嗰啲咧，仇思达啊嗰啲咧。其实而家全部陆陆续续咧扑晒出嚟。仇思达净系公开撑阿基哥添啦，系咪？喂，佢你嗰啲系咩原则同立场会撑阿基咧？搵唔到个 point， 唔系反泛民啫嘛， 咪就是、民主恶势力包办民主垄断民主咯，咪讲几句说话 嘅 啫， 咪咁呢个口号嚟 嘅，所以理解嘅，即系佢点解会搵到一班人支持咧？咁嗱，你就算话佢收钱都好，咁听佢讲嗰啲人咧唔会收钱噶嘛，咁佢嗰讲佢嗰种讲法有咩吸引力先？ 我冇话佢收钱，我冇直接话佢， 咁但系即系佢嗰种说法有啲乜嘢吸引力先？即系呢个我哋都要研究正视，即系其实佢讲情绪就系煽动情绪，就系对泛民多年来即系无所进展嗰种咁样嘅厌恶吓，你班大佬文化嗰种厌恶，即系其实你见到即系你肥亨啊嘛，肥亨成日讲呢啲嘢，其实都系讲呢啲嘢，咁 即系 唔 系 咁？咁但系你答我个问题啦。我喺呢个节目里面不下一次系问过你嘅。好啦，二三十年嚟一事无成，好过你哋系两三年嚟系一 Q 清台啊嘛，令到老共系更加系得寸进尺啊嘛。话系你搞出嚟噶喎，嗱退联啦，系嘛？跟住旺角骚乱啦，系嘛？跟住喺个宣誓里边乱咁噏啦。喂，呢啲数我都未同你计，大哥。 呢啲 你一挑清台，跟住要走埋佬添。 呢啲属于本土派嘅战场，咁啊最后即系往往咧就系即系赢咗个开头啦，即系赚到个 exposure 啦，咁但系就无以为继，最后尾咧就要人哋即系执手尾嘅，其实系。 喂，你陈浩天都系啦，系嘛？喂，系咪我哋所有人同你埋单啊？明明我哋系唔同意呢一个政治理念嘅，大哥都唔紧要，我同你埋啦，张达，系嘛？即系捍卫呢一个嘅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嘅自由。是吗？你的政治信念有表达的自由这样东西。喂，现在这班人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手影真是难以理解的，包括郑经翰在内。我都不得不提这个人。其实我真的不想提他，即是以为我们在这里有私怨，其实我真的跟他没什么私怨，是他欠我多我欠他。那问题在于，喂，你有什么理由拿回刘小丽，因为慢读那件事是焗他是道歉的。喂，这个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喂，你是不是倒果为因啊？喂，老共 DQ 人，你不骂老共，这个此其一。此其二就是，喂，当日他被人 DQ 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这件事先？姚松炎为什么你不讲这件事先？梁国雄你又撇开不讲。 哦，他说那些是政治表态嘛，而是刘小丽那些不是，他说刘小丽那些是玩嘢，他这样讲，他的讲法就是这样的。 喂他说虚妄啊，对于这个誓词。 嗯。 那又算不算啊，大哥？同埋喂，很简单的道理而已。喂，现在我着性感少少被人强奸的话，你竟然赖着性感少少的女士，你不是啊话。 大班。 喂，你就根本是想找个位找个位去不撑他而已。 哦，佢而家话咗撑噶啦！ 哇，叻到真系！ 佢最 update 嘅讲法就话咗撑，佢唔能够唔撑嘅。佢讲法就系话咧，咁我而家都叫人哋撑呢个小丽老鼠啦，咁样样佢咁样讲嘅，即系都好不 心不甘情不愿咯。 咁啊， 喂，同埋佢埋一单噶啦。喂，我系觉得好奇怪噶，几个 KOL 好似全部有 order 落咗佢，不过即系揾位睇下点样入嘅咋。因为你好难话撑冯检基噶嘛，好难话唔撑呢个刘小丽，你无论你中意佢唔中意佢都好，即系你好难揾到个理由，你叫我谂我真系谂唔到，系咪呢场系对抗中共嘅即系DQ 嘅不义嘅，系咪？喂，对我哋泛民主派嚟讲，或者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嚟讲，呢一直都系好关键嘅。喂，咁呢个世界未必所有嘢系如尽人意噶，系嘛？系最 perfect 嗰样嘢摆你面前噶。咁都退而求其次，我唯有揀呢个啦咁样。嗱，你用咁低嘅标准都得 ,ok? 喂，但民主嘅选举，西方民主嘅选举就从来唔系揀圣人 ,ok? 系揀个次优嘅选择就好多时。或者三优嘅选择。 同埋我哋睇下撑冯检基嗰啲系咩人啦，睇一张相啦其实。咁啊，佢 Facebook 咧留言好多啲台湾正妹喎。咁啊，佢啲留言咧都好多相同，即系嗰啲系 读都嚟听下得唔得？太蒙啦，睇唔清 楚。冇噶，咁佢咪讲咩？深水埗啊，好多好嘢食。阿基哥啊，多啲落嚟，继续为社区做事。 即系基哥好靓仔嗰啲啊。 咁你见到其实两个唔同嘅 account 都系 copy 同一个留言嘅。 即系你都 answer， 即系全部都系有晒 template 嘅。呢间嘢都几好食啊，难得老凤啊咁贴地亲民。跟住下面又你、啊，即系同一个留言系嘛？你两个 account， 我谂系一个，即系我唔知系咪佢帮衬嗰啲咧，即系嗰啲系即系。 买拉公司， 因为买拉公司其实几廿部 iPhone， 即系喺同一间房嗰度噶嘛，即系可能你俾一个指令出去，全部咧都喺分段时间咧都咁样出去，呢啲又好懒啦，呢啲做法就系、 是。跟住咧，可能 set 咗咧20个 model answers， 吓咁啊，大家喺嗰度抽啦，咁咁巧咧就两个都系拣嗰个 model answers。 系啊，咁即系佢呢啲就系、是、呢啲所谓台湾正妹咧。 喂，同埋好简单嘅道理啫嘛，讲、多一样冯检基嘅自相矛盾嘅嘢。 我一早 book 定晒所有啲 van 仔嗰啲广告位。 系， 你又话唔选，系嘛？或者我重新考虑我自己嘅角色，根本就部署晒，系嘛？由出书嗰一开始，由闹郑宇石嗰一开始，由骂泛民开始，不断喺度搞嗰啲咁嘅记者查罪开始，每一次就镬镬高潮镬镬金咁样。呢一刻咩唔考虑啊？嗰啲咁样嘅语言艺术， 唔系佢专登调你人嘅，佢就系、是、即系又又 唔系啊？但系佢 damage is done 噶啦。呢个人系坏坏在咁， 系啊， 坏坏在咁。 即系佢系 你自己又唔咁多年嚟嘅老屎忽，不能够赢取泛民同你同辈嘅人嘅尊重同支持。喂，呢样嘢你自己都好反省下啦。喂，达仔嗰阵时候系你条僆嚟噶嘛，大佬？佢做民协主席嗰时候，阿达做副主席噶咋，系咪？阿基雄霸深水埗嘅时候，大佬几多人都即系睇佢食饭啦。 冇、哦，郑宇石成日都讲噶啦，冯检基永远就净系搞协调，净系搞九龙西嗰阵时先出嚟噶嘛，其他时间要揾佢做报警板嗰阵时，死都唔肯出嚟噶嘛。 系咯，咁佢中锋嚟嘅，中锋点即系？ 唔系，所以呢个人咧，嗰阵时候有个花名叫冯投机啊嘛。 啊， 哇，佢呢条友真系几叻个投机。 啊， 哇，搵呢啲位入嗱，明知自己唯一嘅剩余价值系在于呢样嘢。佢嘅剩余价值唯一系剩翻啦，喺呢一场选举里边咧，系善嫁而沽俾阿爷嘅啫。就算我哋当我哋既往不咎，所有人都撑你。刘小丽都冇得再选，李卓人都冇得选咁假设啦，喂你都赢唔到啦，系嘛？你住九龙西，你肯唔肯投佢啊？我拉你啦，老。 哇！我宁愿投黄金宝啊，唔系讲笑啊呢个。 你宁愿去咗行山，你又宁愿去咗食嘢算啦，系嘛？又朝食朝早食到晚都唔会，都死都唔躝咗头啦。我估你班契弟系嘛？即系如果俾个红点机你去做选择嘅时候。是吗？算罢啦，记做人在最后尾个刻里边，时光里边，即系我唔敢讲咩啦。即系盖棺定论嘅时候，回首自己一望，都起码自己所做嘅嘢冇亏心事，都唔会后悔得好紧。 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第日啊，你都唔想即系喺下面见到阿黄凤书噶。 喂，好啦，我哋 边有黄梦书啊？ 我知吓呢个咩？ 嗰 个铁路专家嘛， 嗰、那个 人大代表嘛， 那个高铁院士系。 喂，我哋转头翻嚟啦。 吓、啊、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